再艱離嚟，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今集就犀利啦！今集咧就同呢個第一代嘅網台靈異節目主持做嘉賓，啊又有邦師傅啦，有 KB，KB 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耐冇見啦， 係應該啊聽開靈異節目啊，對阿 KB 一定有印象嘅。 好啊，今晚就出現喺0:03同大家見面啦。 係 係，咁啊捉到你過嚟， 嗯， 咁啊多嘢同你講啦。 多啊！我亦都好多嘅靈異事件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關於呢一度喎， 一度我淨係未開波前聽你講啊，好多靈異嘢發生喎。 係都有嘅，有嘅。 呢度係邊度？ 呢度就係大埔海濱公園。 係喎，呢度都曾經發生一啲事，你又好想講嘅，就係今晚嘅主題。 係。 今晚嘅主題係。 今晚其實今晚主題係宗教與外星人。 係係係。 啊！我因為我聽過好多唔同宗教嘅嘢，都有講關於外星人嘅嘢，就好似話。梵蒂岡咁樣，就聽聞話地下個地下室有個圖書館，咁咧就係入邊咧有記載關於呢啲外星人嘅嘢，但係就我知道就話我未去過啊，就聽講話外呢個梵蒂岡冇否認到呢件事，咁啊亦都咧我響加拿大見過一個嘅律師，我識得一個律師，唔係牧師啊，搞錯咗啊，牧師就佢啊專門係收藏一啲嘅外星人嘅嘢，睇啲 time magazine 啊。有外星人喎，有飛啲飛過喎，全部相啊儲喺度。哇！啊，牧師你信外星人呢樣嘢㗎？ 啊， 我話信咁樣講。我話你牧師嚟嘅喎，信外星人會唔會有啲好似啊？ 風貌不相及啊！ 係啦係啦，佢話有乜出奇啊？佢話聖經係記載地球上嘅嘢，冇講過地球上以外嘅嘢。 哦， 亦都聽到一個道教師傅講，佢嘅符咒。可以對付鬼啊，一定對付鬼啦。咩山精、山妹、妖精都得， 冇問題。 佢話甚至乎對付外星人都得。係咁樣樣喎。 嗱，我有 佢有冇點解釋外星人啊？ 呢啲我就冇問到佢啦，咁詳細啦。咁啊，我亦都啊曾經咧就響泰去過泰國一個嘅叫 UFO 廟啊，就係呢個係聽到傳聞特登去嘅，就係一個廟嘅設計咧，就成個。UFO 飛碟咁樣，入邊有金字塔，有呢個水晶球波啲咁嘅嘢，哇！成個好似啲外星文明、外太空文明嘅嘢喺曬呢度喎。咁我同埋啲人話嗰啲佛牌咧，個佛嗰啲係佛牌請嘅，個佛牌有個 alien 嗰個樣咁，外星人咁嘅樣嘅， 小灰人嗰啲。 亦都話呢間廟個理念係咩咧？個理念係因為係深信佛祖係外星人，咁究竟係點樣樣咧？我一間慢慢講。 係。係。嗱頭先咧，你有一個觀點咧，就話有個道教師傅啊，有啲符咒啊都可以打到外星人咁樣。其實我個觀點咧，即係亦都係借翻阿李寶能老師啦，佢所講嘅。嗱，我哋成日所講嘅外星人啊，有手有腳，有頭有面啊嘛，識行嚟行去嘅，即係我哋所講嘅有形象。係。如果你話鬼，佢係冇形象，佢係一個精神體，一個能量體。嗱，我哋都係李寶能老師所講。如果外星人佢唔係一個有形有相嘅，佢係無形無相嘅。即嗱，你知道啦，高智慧嘅一個生物啦，可能佢進化到咧已經係唔需要有頭有腳嘅，唔需要有腦嘅，佢係有一個能量體，一個精神體嘅話，咁如果以道教嘅符法。佢其實係專門對付呢啲精神體或者能量體噶嘛，佢真係可以攻擊到佢喎，唔出奇喎。如果係佢所講嘅話， 同埋喺道教入邊都講嘅，梗係皇帝啊受咗一啲符箓啊、法本啊，都係天上面嘅九天玄女傳俾佢噶嘛，係咪？咁所以你話哦，可以攻擊到一啲啊冇形象嘅飛人。係可以嘅，同埋有時有好多一啲即係專家嘅題材都有講啦，即係一啲冇形象嘅精神體咧，佢哋唔需要食物嘅，咁又穿梭好多唔同嘅空間，咁你唔排除有啲係善良啊，有啲係非善良噶嘛，即係正如啊啱啱你講啦，牧師咁有好嘅天使，又有墮落嘅天使成為咗魔鬼，咁係咪會唔會有一啲符咒我哋係對付到外星人？根本呢種飛天係咪 壞嘅我哋定性為魔鬼咧？ 係， 嗯 啊，咁我哋會咁樣諗咯。 嗯，同埋啊，亦都係執李老師啦，嘅口水尾啦。佢講咧嗱，其實佢有一個論調好得意嘅，就係佢話上帝就係外星人，同外星人就係上帝係兩回事嚟嘅。 係， 你又點睇？ 我咧就 你答過㗎啦。 讀佛學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嘅另一班嘅師兄啦，就有啲人會覺得佢咧走火入魔嘅，但係我啊覺得可以一個參考價值。就算佢哋走火入魔嘅話咧，佢哋都有啲好深厚嘅佛學根基，但佢哋深信認為咧佛祖係外星人，咁呢個好即係你可以話佢走火入魔，但我認為可以一聽無妨，因為聽咗都唔會影響到我修佛嗰個心嘅。咁佢話點樣講咧？佢話咧。佛祖的智慧遠超地球上所有人類，這個第一， 因為佛祖有講過一件事啦，要明白宇宙的智慧，佛祖講的，除非你是佛， 亦都說呢，哇，他們再研究分析後呢，佛祖呢，他那個的法相造型呢，可能是外星人，那 些卷卷， 那個的，我們有些人說，有些俗少少説話，菠蘿釘，即係其實佛祖，人哋話有説就佛祖係攣毛攣頭髮嘅，咁就所以就有啲好即係 一粒粒咁樣， 係啦，做個佛像，一個個釘啊，有個計喺度咁樣樣，咁就佢哋話咧，可能呢個計咧就係呢個接收呢個嘅天線，話係接收嘅嘢嚟嘅，係咪咧？咁啊，亦都話咧，佛祖坐嗰個蓮花座啊，嗰個蓮花座咪就飛碟咯，咁啊，亦都話咧嗰個嘅香爐。前面是三支香，咁啊三支香五，你即係個造型係三支香啫喎。其實那三支可能係嗰個飛碟嘅操控杆嚟嘅，那個控制嗰啲萬能俠啊，朋友號起飛咁嘅樣。 嗱，我就覺得咧啊，頭髮咧就天線嚟嘅，有好多宗教都係剪頭髮啊，頭髮天線。咁啊，佛祖佢啊削髮為僧啦，即係會吩咐好多徒弟啊。你話？蓮花有機會佢打個比喻，或者我個蓮花升起嘅，會唔會係某程度一啲啊佢自己嘅精神力量，但係又唔係飛行器嘅嘢咧？係啦，咁你話個遙控杆嘅，我諗去到佢嘅級數都唔使遙控杆， 係啦，意念已經 OK 嘅啦， 佢夠做識 飛嘅。我喺美國見過一個啲鬼佬嘅文卜師啊，咁咧就佢咧就一個女人嚟嘅，就長頭髮，但係佢將啲頭髮立遮喎，立到咧。咁樣成個尖咁樣喎，咁佢意思就佢即係成個 天線， 係啦， 天線得邊啦， 係啦 ，OK， 接收天上嘅信息，係咁啊，有少似咧就呢個密宗啊，有啲密宗師傅咧就做灌頂嘅時候咧，就係戴手戴一個係。人的大腿骨做成一個戒指，就套落手指公嗰度。佢灌頂嘅時候戴上去，就用嚟接收天上嘅信息。咁有係咪有冇啲咁樣嘅意思？即係會唔會係大家有個都係講嚟講去咧揾能量？即係可能話啲一個地方風水唔好，執正佢咧，梗係揾風水師啦。但係咧宗教都可以執正佢，用聖物啊嗰啲改善嗰個氣場。咁同樣亦都咧就係呢個嗰啲設計師啊，利用光學啊，利用物理啊，利用顏色啊，改善啊嗰個室內嘅環境，咁啊即係間接啊做風水，咁啊其實就係 改磁場， 都係玩能量咯，即係同樣宗教力量對抗外星人，其實都係 有一個大法雞嘅不 力量咯，咁樣樣。 你係咪想揾嗰間咧？ 嗱，咁我哋有 好靈異喎。你識咗都有聲就真係靈異喎！ 唔係因為我講嘢嘅時候咧，我個 iPad 收到我 Siri 講説話，咁嗌唔咁嗌佢一陣又出聲啦咁樣啊！ 所以你唔好再嗌佢， 係唔好再出聲啦咁樣。 嗱， 我又接收到我能量。 我哋啱啱都提到啦，咁佛祖喺講經嗰陣時都講好多一啲即係經係講俾天上嘅飛人聽。 係 啊，佢有講過嘅一啲外道啊，一啲飛人。三十三界天佢又講曬啊，講完再翻落嚟啊，印尼天啊，色欲界啊，好多都講落嚟啦。咁你話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定性為一啲有執著，會係抱怨或者有情緒嘅，咁 那些非人都你可以叫妖魔鬼怪。 是、 嗯嗯、其實你說我們這一代的文明都不是那麼久、啊、 是 是吧，兩千多年，即是你說有很多一些、N 年前的東西大家都未必探討到的。所以是、啊、即是回應回你看那個電影啊，夏魯曼他化身到很大隻，咁夏魯曼其實不是一隻的，以印度的史詩嚟講，咁啊婆羅門教話佢一大個種族喺度嘅， 係 有啲表兄弟姊妹嘅，咁、嗯、最常見有百隻喺度砌啲怪獸嘅，係啊，有你哋最清楚，大家都最清楚啊、嗯，去打那虎啊，係咪？咁到關帝大戰外星人咧，即係呢啲咁溝嘅片咧，有陣時可能。那個導演或者那個製片就即係有啲意念喺度咯，我哋就咁樣， 即係想投射俾大家睇，但又唔知道用咩手法好咁樣， 但又表達得唔清楚。 即係好多電影嘅手法咧係誇張，但係咧佢都唔多唔少有少事實根據嘅先可以放大。我相信你 係 好似啲巫師啊，你話放光嗰啲，其實即係修行人都可以放到光，即係當然冇電影嗰啲咁誇張。 即係你話講。誇張，你信不信由你啦。但係有很多宗教人士都相信嘅，即係好似啲人拜啊帕切哇濕婆神咁，啊隻眼會放光嘅，去消滅一啲唔好嘅嘢，破壞一切再重生，即係印度教嗰個主神啊，啊濕婆神咁樣。即係呢啲都好多人都會將印度教入邊嗰啲神話咧，就擺咗成為外星人嘅故事喺度。 其實咧，我係咁樣睇法啦。以往嘅一啲經典咧，無論佛教也好啦，或者天主教也好， 道教啊， 道教也好啦，其實都好多一啲嘅神怪嘢喺裏面。即係如果你而家就咁睇嘅話咧，就會覺得哦，一啲神話傳說啦。但係如果以當時嘅文明，甚至乎當時嘅科技去睇，佢冇嘢可以能夠去，佢譬如見到一件發光嘢喺個天空嗰度，佢。冇任何一樣嘢可以形容到啊！佢可能係哇，係一個識飛嘅蓮花座咁樣，佢咁樣形容，然之後流傳咗落嚟，成為咗一部經典。而我哋去而家再睇翻，覺得哇，喺咁得意嘅咁樣，但原來佢當時可能係睇緊一隻飛碟，唔出奇喎。 係啊， 即係印度教啊，甚至乎好多嘅宗教啲經典都係咁樣。 我又可以講啊，唔講佛教先啦，我講道教先啦。嗱、我谂你都听过，其实皇帝咪上咗天嘅，咁其实龙珠咧就抄翻我哋中国皇帝嗰个神话嘅，咁皇帝最后变金光骑住龙上天，嗱、其实龙珠就抄翻落嚟啊，嗱、再讲佛教啊、我哋藏传佛教嘅预言咯，即系时轮金刚香巴拉讲，咁都会讲到未来，咁系同一啲非人一啲好有。高科技的文明的一些外來的力量呢就對抗，即好像最近上緊啲電影咁樣啦。咁然後好啦，香巴拉國入面的軍隊就嚟幫我哋地球，因為地球又重新嚟過啦，之後再去一個新的尼勒佛的時代啦。咁呢個就是一個很簡短的香巴拉國，我諗很多人都聽過。即係呢啲都會不會涉及到係一些外星的嘢咧， 系 咯， 即系如果你就咁睇嘅话，成个故事可能就系当时有一堆嘅外星生物嚟到，就打完之后咧就重生，我又帮你哋散播翻啲子孙喺度啦，咁样，即系可能系唔出奇嘅， 系啊，即系好似啊，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嘅宗教会出一啲嘅符号，特别可能有阵时一啲嘅三角形。三角形即係會好似類似金字塔咁啊，三角形係一個好大嘅能量嘅嘢，好似呢個嘅空行母，咁佢嗰個嘅彈性個標誌咧就兩個三角形搭埋一齊，咁成為一個六角星咁嘅樣。 有時圓形啊，跟住兜一兜啊，三字啊， 係啦， 有時一啲萬字啊， 係啦，好多時我哋嘅宗教咧，好似佛教咁樣，有陣時我哋嘅打坐咁啱可能配合一啲嘅聖文。咁啱就係我哋哇，真係要入定去到入到嗰個狀態。咁咁啱會唔會係個環境問題？咦，可能同外太空有所接觸，或者外來嘅力量電波收到有個咁嘅情況。 不過咧，以計翻人類嘅文明或者一啲宗教上嘅文明咧，嗱我哋呢邊嘅地區或者你再講到去印度，其實都還好有亂。嗱佛教都有亂嘅。嗱你追到去埃及。或者是古的伊朗波斯那裡呢 嗱，佢哋都近住一萬至到七千五百年，咁係咪都幾個得嘅歷史先？咁其實會散播咗好多一啲佢哋古老拜祭嘅儀式，譬如拜啊羅侯，你知啦，啊羅侯，羅侯跟住咪變咗印度同泰國嘅那府。其實喺古波斯啊啊，佢哋嗰啲蘇米爾人啊。啊，北達米亞嗰啲已經拜緊呢啲噶啦，咁、啊、你再去到一啲啊占星術，喺古埃及就已經有噶啦。咁話大佬點解佢哋咁叻嘅？係嘛？而家啲數大家計落去，佢哋都咁精準。咁所以有陣時啊，你今日講開呢個主題啦 ，Benny、啊、其實都可以引申到無限嘅話題。 係，你冇講到咁深入，再講簡單少少。喺美國有個嘅牧師啊，就區呢、這個用聖經啊，當然用佢嘅方法。即係牧師所學到嘅嘢咧，嚟到驅趕外星人嘅個案。但係佢話驅趕外星人嘅個案咧，外星人同靈體咧都有共通點喎，好似啲類似穿牆過壁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會唔會係即係所以係咪類似嘅情形？所以咧係咪用同一個方法都同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講到呢度咧，咁我舊年咧去過一個叫泰國一個叫 UFO 廟，我係慕名而來嘅，即係特登係為去。看看研究究竟了解一下人哋嘅理念而去嘅。 但係你呢個 UFO 廟係你係聽人講啊？ 我開頭我聽人嚟講，大家可能響網上揾咧 ，Thailand UFO Temple 就揾到一就顯示出嚟咧，就係嗰度嗰個嘅你見到咧嗰、那個嘅建築物咧係一個 UFO 型嘅，咁啊亦都咧 即係橢圓形咁樣嘅個。 係啦係啦 ，OK OK。 亦都啲嘅佛牌，個佛牌咧就係嗰啲 alien 啊。即係嗰啲咁樣眼大大嗰只咁樣咧，係啦，嚇咁啊！即係哇，咁樣嘅，佢話係嗰度嘅師傅個理念就話咧，佛祖係外星人，咁就我要睇睇咯喎。咁我去到啦，見到咧，咦，有金字塔，有個成個大大嘅波，一個水晶球咁嘅樣，為都一個代表性嘅建築物就係嗰個嘅 UFO 啦。咁我就去了解下究竟，咁我就入到去個 office。有冇佛牌請啊？佢話佛牌咧就係、是、要睇下撞啱有冇和尚行過，會圓贈俾你嘅啫。呢度係冇佛牌請嘅。咁啊睇下你撞啱喇嘛，唔係和尚冇帶佛牌響身， 係一啲僧 就冇啦。咁啊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咁佢又講就話咧，佢哋呢間廟咧就係、是、嗰個傳承咧就係、是、咧。龍坡術嗰派嘅，咦？龍坡術變咗外星人嗰啲，開始格格不入，可以諗唔通啦。咁佢就話咧，佢我話咁點解有個大水晶球喺度㗎？咁點解同佛教有咩關係啊？佢唔係呢個係一個嘅佢哋嘅辦公室嚟嘅，就個設計係咁樣樣嘅。咁我就話，咦？點解咁啊？有個金字塔又係點樣樣啊？個金字塔咧就其實係一個嘅嗰啲嘅啊紀念館嚟嘅。 即係擺一啲收藏品啊， 一個嗰啲同呢間廟有貢獻嘅人嘅贈品啊嘅 喂，但係我又有啲奇怪喎，點解辦公室要整個水晶球？ 係，我就想知啦， 又係啲能量嘢咯。 係啦，啲能量嘅根本係一個水晶球，一個波形嘅物體咧，就話好人啲人嗰啲戴啲手串啊，通常係車成一個波子咁樣嘅形咧。因為點解咧？就因為圓形嘅嘢咧。就將嗰啲能量啊發揮到最雲盡，咁就啊 一粒粒啦咁樣， 係啦，咁啊戴雙神咧就最好噶啦。 你有時啲圓形，你話啲煞氣一衝埋嚟， 係啦， 你就用圓去破呢個值，又可以去化解一啲唔好嘅氣場。 係啦，咁啊三角形，咁啊又另外一種嘅， 又咩料咧？嗰度有 嚇。三角形咧，一個最主要嚟講。個頂係尖啊，尖嘅嚟講就其實因為一啲嘅唔好嘅氣場，嗰個地方就破咗佢啲物理嚟講。咁啊，同埋咧就好似以前啲嗰啲鬼仔咧，有啲信靈類嘢咧，讀書啊就整個水晶一頭尖嘅，咁啊尖個頭又吊咗喺個天花板頂啊，尖啊篤住自己，咁啊喺度讀書，就話讀咗啊聰明啲咁樣啊，讀書叻啲咁樣。 正喎呢招，等我試下先。 即 係 老輕鬆， 老輕鬆。 另類人打坐咧，就整一個金字塔形嘅支架，咁啊喺入邊嗰度打坐，咁啊幫助你接收外來信息。咁你接唔接收到我就唔知啦。咁啊即係有能量，有能量嘅成分，玩能量嘅成分喺度。咁啊去到個氣郁啦 ，UFO 又係咩？你解釋唔到嘞啩？佢話咧就係師傅呢間廟嘅主持咧，打坐嘅時候咧，就係睇到嗰個嘅佛塔，個佛塔嘅形狀係咁樣樣。 即係佢冥想，即係打坐冥想嘅時候，佢見到 個佛塔， 個佛塔就係咁樣 嘅形狀。 就將個形狀就擺咗喺呢度， 即係做咗出嚟添啦。 係啦， 嗱，我又可以講一講，通常去到嗰個級數嘅師傅咧，喺禅定咧， 係 佢係放空自己嘅， 係 應該係突然之間會有啲嘢衝埋， 係 就見到呢啲咁。 係我曾經亦都見過啦，又唔好再拉咁遠，再講埋個塔先。咁咧就係一個嘅嗰、那個嘅佛塔啦，就係、是、一個 UFO 型啦。佢哋咧好多時咧就做法會咧，所有嘅禪信可以容納五六千人閒閒地噶，就全 即係好大喎嗰度。 好大，嗰個個好巨型啊，就圍住曬呢個嘅佛塔。我話咧呢個係一個嘅起點，一個中心點，就將嗰啲嘅念力，將嗰啲嘅力量，就呢個喺藉住呢個佛塔咧就。弘揚開去， 即係好雲巡咁樣散發出嚟。 係啦， 其實我會覺得佢嘅造型似尼泊爾加德滿都冧咗嗰個佛塔， 係 地震冧咗個佛塔啦，有啲似。係咁跟住再緬甸金頂嗰個佛塔， 係 有啲似嘅真 係。咁你講個龍坡説咧，就係、是、呢個刀槍不入做牌個師傅咧、就我曾經 台灣就好好 見過一個嘅。泰國師傅就好後生嘅，依家都係四十歲、四十零歲咁樣嘅啫。佢話佢嘅師傅係龍坡術，佢話唔係喎，龍坡術走咗好多年嘅咯，過百年咯。 冇過百年，冇過百年， 係嘛？ 啊，幾廿年啫，七幾年到而家。 啊，唔，另外一個先過百年。呢個係起碼佢未出世，佢未出世。 啊，龍坡版嗰啲咯。 係啦，咁點解你會係佢師傅咧？咁佢咧，佢打坐嘅時候見到佢。咁喺咁啊，見到佢嘅過程咧，喺佢身上學到嘢，咁所以 教佢一啲 係啦 法術， 咁啊，所以就成為咗龍波術嘅傳人，咁就佢嘅功力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師傅係喺泰國咧九大聖僧啊，好即係嗌到龍波術好出名噶，佢啲佛牌啊，哇，百幾萬佛都有噶， 我哋再講一講咁。嚟呢個公園，你當然都諗起一啲 UFO 嘢，或者一啲靈異事件啦，或者發生過一啲好近嘅命案啦。但未講之前咧，嗱，我啱啱你令我有啲見解，即係我睇過一啲外國嘅電視節目咧，佢嗰個電視節目係好長好長，咁佢喺某大台嘅英文台播嘅，咁佢講啦，其實去到上帝和佛祖咧，喺呢個宇宙的智慧咧，屬於中間。 嗯，上帝同佛祖 係啦，佢有解釋嘅。佢有解釋嘅。仲有再頂層嘅造物主喺度，仲有其他維度，同埋智慧能量更高嘅生物喺度。咁有解釋過啦。新約聖經話係上帝係他，但舊約係他們。咁佛祖都有講過，唔止我自己一個佛，過去莊嚴亦有好多好多個佛嘅一啲原始佛我哋都知啊，有時一啲如來啊、普魯遮那啊，好多嘅唔同嘅佛祖都有講過，所以即係嗰個節目咧，佢嘅觀點咧都會比較個人嘅，佢究竟會帶出一個大家啲咩諗法咧？喂，嗱呢啲喺我哋高高在上嘅天界嘅。巨星 係 點解佢話會屬於係中間嘅咧？我相信會有好多更高層次嘅。 我高處未算高嘅，即係我哋而家認識嘅嗰一陣，可能只不過係中層嘅啫，或者可能係更加低層。我而家再上都唔頂咯喎，係嘛？所以我唔出奇，即係你要幻諗下，其實自己粒色一粒沙都不如。 係啊，係啊，係。你會唔會又係有接觸過一啲類近嘅嘢，譬如話天上面有見到啊，或者感受到一啲即係唔係鬼鬼怪怪嘅物體嘅，係一啲算係外面嘅生物嘅嘢去衝擊到你？ 如果真係要講一個嘅話咧，想當年咧，我喺 Ewan Life 嘅時候啦，咁啊仲做緊主持嘅。咁我哋咧做主持有個慣性嘅，就係做完一個節目之後咧，我哋會休息一陣。咁然後咧就我自己咧就好興咧就行出去咧就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嘅。係。咁嗰陣時，如果有大家有聽開嘅話咧，都知道咧喺嗰個平台咧。係有一個停車場位嘅，係可以見到天空嘅，即係個露天停車場，五樓嘅係。咁我哋咧就做完節目行出去啦，咁啊有一晚咁樣，咁我咧你知藝文青啦，好中意攞部相機啊影下先咁樣，咁我影下天空咁樣，咁啊突然間咧我睇到咧喺嗰部相機裏邊咧有一點光點， 咁嗰啲光點咧好緩慢嘅， 實景係冇嘅。 係啦，咁我但係好奇怪啦，咁我而家點解有粒光點啊？即係望一望，冇喎，再望，咦？點解仲喺度咧？咁我覺得，我覺得好奇怪啦。 咩色啊？ 係白色一點光點嚟，即係你好似一個即係可以飛 LED 白定點樣 咧 ？LED 白嘅，係啦，咁佢就一個好緩慢咁樣飛過，佢冇閃嘅，完全冇閃。 飄定飛？ 嗱，我因為嗰陣時嗰個距離好遠，好遠， 即係維港一帶。 係啦，我望住維港啊嘛。係。咁啊，於是乎佢就咁樣飄過，我覺得點解相機睇到，肉眼睇唔到，嗰陣時開始懷疑係咪 UFO 嚟咧？咁第一時間咧，我梗係要揾人驗證下啦。我有自己可能發神經啫，係咪先？咁我揾我同事出咗，喂，有啲嘢你睇出嚟睇下咁樣。咁又喂，你見面多度有一點嘢啊？冇啊，你睇望下部手機，咦係喎，曉飛嘅喎。 有拍一片喺度。 有又換咗好多轉電話啦，已經，所以而家條片已經唔喺度啦。咁啊，又話係喎，曉飛嘅喎。喂，你攞部你部手機出嚟睇下咁樣，又影下，不過影，啊佢冇喎，但係我部機仲喺度飛緊喎， 咁得意， 眼又睇唔到， 眼睇唔到， 部機又睇到， 部機又睇到，但係我部機睇到，咁我話唔係喎，揾到播出嚟去睇下啦，咁揾多個同事出嚟，咁我哋三條友咁啊，大家攞住部機睇，啊佢部機又睇到喎，即係我部機同埋第三個人出嚟嗰個咧，就睇拍到片， 唔係淨係呢部機睇到喎， 係啦。咁我覺得奇怪，哇！但係佢好得意喎，即係嗱，佢係成個維港咁樣飛過，好緩慢嘅，又冇閃燈又冇成嘅，即係嗱，飛機都有閃燈啦，係啦，好細粒咁樣緩慢咁樣飛過又左。 但係實體就唔細粒嘅喎，由嗰個位置望出去維港。 其實嗱，如果你要去對比嘅話咧，我只能夠講嗱，而家大家我高頭都見到粒星嘅， 啊， 就算有月光都睇到粒星，嗰粒叫天狼星， 係 全宇宙最光嘅星嚟噶嘛？我哋而家睇到， 係 啦，就係嗰個光度， 大過太陽啦， 係啦，嗰個光度嚟嘅，即係我喺個部機裏面睇到個光度，同埋嗰個 size 咁大咯。 OK， 咁即係話其實如果我肉眼睇嘅話係仲大粒嘅，但我哋睇唔到。咁我覺得奇怪啦，即係其實學阿李老師話齋啦，即係其實我哋人嘅眼咧。即係有時有啲人有陰陽眼，你睇到嘅嘢我未必睇到，我睇到嘅嘢未必睇到。其實個個隻眼咧都係未必 個視力 都係唔同嘅， 個解像度 係啦，個解像係啦，像素都係唔同嘅。有時啲機會就係可遇不可求。係， 不過其實咧就講到外星人咧，就我自問咧就冇咁深入班門弄斧嘅， 我哋唔係專家， 即係講啲同宗教有關嘅，同啲另類嘅嘢同大家分享下。咁我又別到講我深入到話咩？蜥蜴人啊，咁樣啊，蜥蜴人我就唔係太清楚啦。精翼人啊，成日見噶啦，咁樣樣啊。 邊度？ 成日 出現。你兩個唔認同我 咯。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其實每一集嘅嘉賓咧，都會去一啲靈異事件嘅地方，去讀一啲靈異嘅報告嘅。咁我哋而家企喺呢個公園呢個位咧，就早三個月前，即係過年前咧。都發生過一些不太開心的事，是有人在那個掹下來的那條橋就自殺的。 我現在拍幅相片給大家看 看。你可不可以讀出來？ 你選擇這裡， 八 十後南島淺輸命咁啊！1月22日六點幾咧，有神運客喺大埔海濱公園科學兒童遊樂場發現一名姓林嘅男子喺滑梯鐵架上咧，用呢個皮帶同尼龍繩上吊。咁啊，奄奄一息啊，立即報警。咁咧解落嚟之後咧，就已經證實死亡啦。咁啊，警員喺呢個身上呢個遺體身上咧，就冇檢到遺書，就冇亦都冇發現財物。咁啊，發現咧，原來咧係輸咗一大堆錢啦，然之後咧就欠債累累，到最後咧就喺呢一個公園嘅嗰唔夠五步嘅位置吊頸輕生。 唉，不過咧就事件真係實屬不幸嘅。不過我見到睇到呢個環境嘅位置咧，就死者咧係沉死有好大決心嘅，因為佢如果係吊頸嘅時候咧，佢可以係咁依擁一擁附近嘅欄杆啊，抖一抖下佢，都已經係可以救翻佢自己。主要咁講， 我哋嚟到都有中過一啲經文去回向俾佢，我哋走亦都會嘅。 節目完咗，我都念個經文回向俾佢咁樣啦。 或者咁多位喺 啊電腦旁邊嘅觀眾們啦，亦都講句阿彌陀佛啦，回向俾佢啦嚇。 咁啊，下半部分咧，大家可能見到我啲衫咧，就到下半部分係唔連氣嘅，因為咧上次係落雨啊，咁啊拍咗之後咧就出嚟嘅效果好暗啊，唔係咁好，所以咧 佢濕曬。 係，所以咧就啊。下半部分的時間呢就是那些片就是上個星期拍的，今次再請 KB 來麻煩了